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周寻找诵读人的诵读主题是说北京，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表达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热爱。接下来请大家一起聆听中华女子学院的两位同学吴阳涵、苏子龙诵读的老舍先生的作品《想北平》节选。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做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但要让我把北平一一道来，我没办法。北平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是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27岁才离开。李明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北平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只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讨他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 欢迎你在诵读小站小程序当中上传你的诵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评选。优秀的诵读作品将在日常版节目里播出，并且高人气的诵读人还有机会获得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听听您天气方面的介绍。 先来说一下北京。那么北京在未来3天呢，都会维持啊这种啊晴朗少云的好天气。哎，阳光灿烂啊，气温呢也比较高。 预计呢这几天呢，就是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这个8到9度。那么到周四的时候呢，会有些小的天气变化，就是天空云量增多，另外呢就是恐怕会有雾霾天气的打扰，大气透明度啊就会转差了，而且呢气温稍有下降。预计呢周四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要回落到4度左右。那么周末几天呢还是挺好天气。那么再来看一下全国的天气。那么本周呢，我国大部分地区是气温回升啊，天气偏暖，带来的就是相对比较舒适的感觉。特别是黄淮西部和江淮还有江南一带啊，明天升温啊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可以达到15到16度，这比常年同期啊要偏高5到8度呢。正是由于气温的升高啊，这个大气扩散条件要转差。明天开始像华北的中南部、黄淮以及江淮地区啊，这个雾霾天气恐怕就要提前的这个卷土重来了。那么出行的朋友要注意防护。另外呢，本周啊，我国北方地区还是降水稀少啊，空气比较干燥。不过江南地区从周三开始啊，一直到周末，这个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南方大部分地区啊，又会迎来阴雨的天气，所以外出旅游需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了。主持人， 谢谢全老师的介绍，你下次再会。 好，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的1:07，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越到年底，旅行情报越显得重要，尤其是买票。我们说到这买票，真的是到可能大家关心的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开始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信息显示说呢，在这个火车票的购买方面，在明年，也就是在春节期间，这个车票的这个供应方面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便利措施会推出。另外呢，可能大家也要注意了，某些时间点我们怎么样买票，有一些小小的窍门、小小的攻略。 那现在距离春节也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所以 明年是2月初是吧？ 对，2月初。 2月初，对，差不多。 对，所以能不能抢到回家的车票，现在关系着很多人的这个春节能不能过好这个问题。 对，每年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抢票或者说买票的这个过程，有了新的感受。 是， 这么10多年以来吧，大家还是觉得买票方便了很多。 是， 但是就 依然存在风险。 哎，是是，关键是问题是大家可能对于某些应用的一些熟悉， 对， 包括这个买票方式的增多，可能大家呢每年还是要多多的学习。我们在今天一开始旅行情报室呢，就要给大家说出这个12306推出的一个重磅功能，说以后买票呢可以叫候补购票。 这什么意思哈？先说一下这个候补购票功能会在2019年春运期间上线，到时候呢抢票情况会再次得到缓解。这是来自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研发的技术带头人的这个解释，说2019年春运期间呢，旅客如果遇到车票售完的情况，在12306平台登记购票信息、支付预购票资金之后，如果有退票、余票，12306系统会自动为你来买票。不管是购票速度还是成功率，就会领先于抢票软件。 抢票软件大家比较熟悉了，这几年以来可能买票的朋友对这个东西真的是又爱又恨， 就到那个时间段以后大家就各种互相帮忙， 对 对，助力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别人用这抢票软件是听到一阵这个闹铃的提醒， 就是前面两天它会有一个提醒，声音提醒，在桌面上会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谁的东西一直响啊？后来同事告诉我说他在抢票，那个东西在提醒他。但这几年的发展呢，大家对于抢票软件其实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各个抢票软件它有不同的一些可能自己的渠道吧， 算法或者是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有的呢它会让你就是你要转发它的应用嘛，你要推广它的这个东西，然后你 拉人流， 对，你可以得到可能更高级的抢票的功能， 它就是花钱。 哎呀，这个事情我反正是在这上头啊，是费了不少脑筋，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呢，我们说到这个候补购票呢，其实是12306针对于大家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抢票软件可能良莠不齐，所以推出了它自己官方的一个比较可靠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因为来自官方，所以就是接受度和可信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是 成功率也会相对更高。 没错，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说候补购票简单来解释就是你先给预购票的钱，12306第一时间为你捡漏，和抢票软件这个说再见。 对，因为来自官方的信息一定是第一时间的，对，即使 是 那些抢票软件也是经过官方途径有余票然后再帮你去抢， 对，就是建立在那个上头的。 对，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抢票软件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后大家可能会对它有一些看法，或者说它存在一些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官方的建议是说不太建议大家用第三方的抢票软件，因为大多数这样的软件存在一些风险。据说啊，有一些这个 APP 是开通了一个预约功能，也就是说用户预约近两天发售的车票提前来付款，然后系统呢会自动刷票。 我用过，它是这样的，它最晚的抢票时间会一直抢到你这个火车的要开动前的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心是一直悬着的。 我甚至觉得这个功能到如果延续到那个时候的话，它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啊， 我不可能到那时候的。 对啊， 我到火车站然后等着。 是的。 然后现在呢，很多人是用这个就是多渠道的很多款的抢票软件， 对， 然后交多份的钱，最后呢可能还是没有抢到票。那12306官方呢一直是在通过他们官网啊官方的客服热线来提醒大家，就是谨慎使用啊第三方的购票网站啊还有一些客户端来购票，以免因代购方来冒用他人信息导致无法在网上办理什么退票啊改签啊，如果你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影响你的出行。 另外呢，在这个功能方面12306的网站有一些提升，之前这个12306系统在晚上的11点之后是不可以购票的， 前几年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呢就会有点不太方便，未来这一个限制也会被取消。 这个对于这一点呢，这个相关的人员是这么解释说，面对巨大的购票量和各种软件新的抢票方式甚至恶意攻击，他们的服务器每天的压力是巨大的。我想可能这个事情呢，大家在了解它的幕后这个背景之后呢，会有一定的自己的认识，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知道大家还是很诟病就官方的这款软件啊，在某些时候它好像用起来不太方便。 是， 你比方说原来的这个一动不动它可能会死机啊，是吧？ 对对对， 会死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时间的，我们因为都用惯了航空公司的软件，都知道24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 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来过。所以呢，他们说到说这个在这之前呢，这个压力比较大。他们在每天23点之后要进行优化升级系统，连夜把每天白天产生的数据转换到其他的服务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们的售票呢受到影响的。但是铁路部门呢现在是考虑通过技术手段取消刚才云云所说的这个23点以后不能购票的限制。 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新功能呢，在本月底，也就是本月底下月初的时候，有望可以开始使用了。抢票的时间点，我们也来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强调一下哈，重要的事情多说几遍。本月底，也就是12月底，春运前返乡的火车票就将开抢了。要抢票回家的小伙伴要记住，接下来的几个时间点。首先，12月23号， 6天以后， 对，可以购买春运第一天，也就是2019年1月21号的票。 对， 记住12月23号这个节点。到了2019年1月5号，你可以购买的是大年29，也就是2019年2月3号那天的火车票。 对， 到了1月6号呢，你就可以买除夕的票了。1月7号是这个大年初一的票，1月12号正月初六的票，1月30号是3月1号的票。 对，基本上就是整个春运期间的票，从下一周的23号开始啊，就一直要持续到这个1月底。大家在这几个时间点呢，如果关注的比较清楚的话，清晰的话，你可以比较便利的购买到啊，或者说 比较便利的有大概率的买到这个春运的火车票了。刚才我们说的这是春运火车票的一个就是新的一个购票的方式啊，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预购的系统。那接下来呢，咱们在今天的这个买车票的这个环节当中还要再说一说这个春节出境游方面的一个预订高峰的到来。 嗯， 车票机票包括更多的一些酒店住宿，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估计啊，大家会感觉到越来资源越紧张。 我们上周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的就是关于2019年的放假安排表嘛。 嗯。 刚刚出炉之后呢，很多游客就已经订好了春节游的机票。我们从多家旅行社和在线的旅游平台了解到，春节出境游产品已经全面上线了，而且目前进入到了预订高峰，关注度和预订量最高的目的地依然是日本、泰国和中国的香港，而这两年兴起的南极游热度也不减。包括像南美啊、加拿大啊、北欧啊这样的目的地也成为了明年春节的黑马。 嗯，我们来分门别类看一看啊。国内的一家旅行社的出境游的负责人介绍说啊，目前他们公司的像 APP 啊、还有网站以及线下的门店呢，都已经收到大量游客的报名。游客呢来自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进入到12月份之后，报名人数环比增加50%。游客的旅游消费呢也正在升级当中。这个升级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当中包括有像私家团啊，人气居高不下，日本巴厘岛等等不少热门线路当中，10个报名的游客，其中就有一个来选择私家团。 哦、 那么在私家团呢，这个方面的要求呢，就是2个人就可以成团，而且有专属的导游服务，同时呢也享受跟团游的服务和自由行的灵活。当然了，这个价钱肯定是要高一点了。 对，另外订一张机票到目的地再参团也成为了今年旅游的一个新的潮流。随着像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的开通，今年春节通过高铁包括自驾方式前往香港游玩的需求也是迅速增加。一些比较小众的目的地会在春节假期收获不错的出游人数，比如说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南极、北欧4国、墨西哥、古巴等目的地的预订也是非常火热的。 嗯，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的旅行社的负责人就给大家提出建议来，如果春节游的时候你也想避开这个拥挤的人群，不妨选择一些小众出游的目的地。 嗯， 刚才提到的一些目的地呢其实就包含在其中。比如说啊，像欧洲的塞尔维亚、波黑这两个目的地呢，已经现在是对中国游客免签。 嗯， 另外呢，中国春节期间，土耳其还有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样的目的地呢，处于是旅游的淡季。 嗯， 所以游客可以考虑在春节避开高峰出游。 嗯，哎呀，想想还是挺美好的。虽然到了年底，大家都工作非常的忙，很多的收官的任务，但是一想到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和家人，关键这是全年当中可能为数不多的，真的可以全家人在一起去到一个你陌生的目的地，然后过一下春节。 对，所以大家要这两天特别忙的话，稍微的做好心理准备，就写完年底总结，差不多就该过春节了。 而且把那个就是你的目的地的图片经常存在手机里面给自己看一下， 给自己一个希望是吧？ 是的，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在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手机第一个拉响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的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 在等待，我一点点点点点的离开你枕边，啊，我的路已经在万水千山。我会默默地钻起我的冬天，疲惫的火车，素不相识的人群，那里是我曾放牧的田野。远方有一盏灯火在为我祈祷，而你可知道我的汗水将淹没寒冷的异乡。哦，可别哭，我的爱人，请快些寄给我一把镰刀，让我回来后收割你的眼泪， 这是火车开往冬天，在冬天你依然可以向往很多反季节的旅行。 火车开往冬天是吧？ 对， 原来那首老歌叫开往春天的地铁是吧？不一样啊。 对， 这个火车感觉冒着白烟，然后那个老式的火车顺着那个城墙一点一点一点点到北京站，这个感觉就特别像，哎，想起来哪部电影了吗？那个姜文的新作邪不压正里头 啊， 就是那个场景就是这样来的， 啊， 老北京啊。所以冬天其实在北京真的是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北国风光， 嗯，是的。在着重聊北京之前哈，我们下半段会着重聊北京， 我们先从北京出发。 对，从北京出发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一直在说买高铁票啊火车票的事儿 啊， 这其实十二月份呢还是可以有一个捡漏的超底价的机票的这样的情况的，嗯， 跟大家说，反正看这信息的时候就是三个字， 特别激动， 不相信， 哎， 真的不相信， 是，因为最低只要100块。 这个他们说是机票白菜价，我们看一下，好像举的例子，不知道现在那个网站上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因为实时在更新嘛， 票款是吧？啊， 对， 来看一下，北京到银川，据说这个最低票价现在看到的是116。 嗯， 这不知道是今天还是昨天啊，我特别激动。 十二月份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价格出现，然后再比如北京到乌鲁木齐最低票价344块， 太可怕了。 哎，就是说句那什么的话哈，你这么长的航行，你哪怕不在当地停留，你就坐两趟飞机，我觉得都值。 坐着玩是吧？ 对。 哎，这是说到北京到银川和乌鲁木齐，这往西北方向的对吧？ 是。 我们来看一下往这边东边的沿海的，北京到大连最低机票的价格应该是222块钱。 哇塞！然后再往我们家那边江浙地带，北京到杭州最低票价280块钱。 到西安的最低票价是280，跟你那边一样。 对， 就是， 你回家和 我 回家 差 不多价， 对， 嗯， 对对。 然后北京到重庆吃顿火锅也行啊， 嗯， 最低票价260。 怪不得呢， 最近好多人去吃什么？ 赵亮休假了，他说的 去重庆吗？ 对，目的地就是。其实没别的原因， 他有可能没有花260买，他有可能花2600，你到时候气气他。嗯， 然后还有北京到武汉的最低票价是300，我们看到北京到香港的最低票价是804， 然后到澳门呢也是608。 这个 听上去真的， 我特别想一会儿就赶紧拿那个软件先看看是不是真的， 就肯定是燃油附加费之前的钱了，但是那也值啊。 只要不是国际航班，燃油附加能有多少 啊？你说的也对， 对不对？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在下半时段还是有继续有更多的一些旅行情报提供给大家。刚才袁一说了，下半段我们要聚焦一下咱们北京。 是。 北京在日前的一次对话当中，入选了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 哇！ 这个消息呢，是在我们看到前天的时候，这场对话叫第15届中国旅游发展北京对话广州论坛，叫大数据视野下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这个论坛呢，大家听起来可能名字不太熟悉哈，但是呢，我们要说一下它的这个规模有多大。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当中，是对国内349个地级行政区首次使用大数据进行综合评估，最后选出一个排行榜， 所以这个数据其实是很权威的。那这也是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发布的2018年智库报告2018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排行榜。这个大学就在我的母校旁边，我们紧挨着。 对， 他们很了解他们的旅游的这个专业，真的是在全国都是享誉的， 很厉害是吧？ 对，很厉害的专业。那据了解呢，这份榜单也是依托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新组建的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在联合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及文化旅游企业，对刚才张帆提到的国内的349个地级行政区首次来使用了大数据进行综合评估。 这个跟过去不太一样啊，过去我们说评哪一个这个城市它旅游的一个指数的话，可能最多的是看到有没有一些经验值啊，看到大家可能投票选出的某一些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评选。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大数据进行运用，这一点上来讲真实客观应该是非常厉害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评选过程当中，上海、北京、苏州、杭州、深圳、广州等20座城市入选了2018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排行榜。北京入选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排行榜呢，应该说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因为我们每次说到在年节期间，包括更多的应该是在国庆期间， 是 到北京旅游的人数应该是在全国每一次排行当中都是位居榜首的，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第一的时间偏多。 是， 对。 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在榜单里面，他们选取了叫网络口碑、产业发展、投资价值等等3大项42项分指标，确保这个数据的综合性、准确性和及时性。20个城市啊，这当中北上广是当仁不让。但是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些，就是咱们老在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刚 刚都在其中。 对， 对，很厉害，我们恭喜20座城市，特别为北京感到自豪。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北京的必须打卡的这个地方嘛。这个地方其实除了外地的游客会来打卡以外，其实本地人也是经常隔段时间就会愿意去逛一逛的。 对，特别是有特展的时候。 对，也是这两年真的在年轻化方面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景点。 这个地方就是故宫。 嗯， 目前呢，就在前两天刚刚过去这个周六的上午11:40，随着一位20岁的刘姓大学生观众从午门检票入园，故宫博物院已经迎来了本年度第1700万名观众。 好准确的数字啊。 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年接待观众数量首次突破1700万，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对，来自北京报的这个消息呢，这两天跟大家关注的这个程度都非常集中。2009年的时候，我们来回溯一下，当时故宫年接待观众首次突破的是1000万。 嗯， 2009年差不多是在小10年前。 对， 之后每年参观人数都以百万的技术来持续增长，2012年是突破1500万，2016年是突破1600万，到今年突破1700万，所以这也成为了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嗯， 在故宫院方的统计数据当中，我们还看到，今年的数据上啊，30岁以下的观众占到40%，30到40岁的观众占到24%，40到50的观众占到17.5%。 所以你发现年轻观众，尤其是像80、90后，已经成为参观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主力了。 是， 而且00后也在紧跟其后。 这个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在可能10多年前、20年前，我们不会想到说故宫博物院这样的古老的地方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但是为什么说这两年他们年轻化做得很好呢？就像最近一段时间故宫自己官方出的那个口红和腮红，就让太多女孩子都爱不释手。 对，故宫这两年的这个，不是这两年了，这么多年来持续做的这个叫网红事业啊， 对， 特别的好。不管是从电视媒体啊，网络媒体 应该是岁数最大但是最成功的 网红。对 的， 他就是一个这个在博物馆当中特别特别具有标志性的网红的打卡地。 对，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从年龄上来看，年龄上我们一直说了故宫的年龄其实很年轻啊，然后他吸引的观众更年轻。 对，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我们看一下他吸引的观众都来自哪里。 好， 参观的人呢，来自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周边省区的观众是最多的。 嗯， 可能也跟地域的远近有关系，是吧？这些地区的观众呢，大约一共有468万人次，占到总人数的27.5%。 嗯， 而直辖市当中，北京本地的观众参观热情是最高的， 近水楼台嘛， 有41.7万人次。 嗯哼， 上海、天津、重庆观众分别是31万、21.4万和10.2万人次。 嗯，在2018年的时候呢，也是故宫博物院实行每日限流8万措施，总共有76天，也是创造了新的记录。那2017年的限流天数是52天，2016年呢47天，2015年32天。 嗯， 就是每年实行限流8万措施的天数在不断增长。如果没有这些不断增长的限流措施的话，早就突破1700万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也表明了观众参观热情的不断上升。 嗯， 另外参观的这个观众的区域分布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中轴线之外的区域得到了更多观众的青睐。 啊，这个说得好。 嗯， 过去大家是一条线。 对， 基本上就走那个传统老路。 对对对对，包括像钟表馆和珍宝馆这种，虽然是常设的展馆，但是它是需要另外购票的。 嗯嗯， 这种参观人数也在不断增长。 对， 2018年参观人数达到了524万人次，比2013年翻了一番。所有这些数据都证明了故宫博物院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目光。 嗯，其实这个远的例子都不用举，身边就有现成的啊。 我， 对啊，就现在生活在北京，但是呢。还不止一次有念头，只要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吸引你的展览， 对 吧？啊， 我还会因为没有抢到那个《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数码展， 哎，都流泪呢， 而流泪。对，你看我们家15后的小朋友都已经去过故宫了， 所以再次证明，其实故宫不仅仅是原来最早的时候，大家每一个人中国人都是这样想法，说我一定要去一次。 对 对, 对, 对， 其实去一次这一个人是最基础的想法。 去一次你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不够你会爱上了。 对。对， 所以如果真的是我还是这么说，就是在北京生活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真的刚才你说那四个近水楼台， 对， 有的时候有很多的特展没有办法，有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想飞到北京来， 是，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来不及啊。 嗯， 但是北京的观众们真的是有 一定要珍惜这样的好资源， 特别好。 嗯， 刚才说到的是故宫人文方面的这个著名的打卡地，那接下来咱们说一个自然景观。 嗯， 来看一看咱们北京首次和河北啊京津联手向官厅水库的灰鹤投喂冬粮这么一个消息。 哦，官厅水库有非常多过冬的灰鹤。 对了，这个灰鹤是非常有名的啊。嗯，我们通常在冬天到来的时候会想到给自己家的宠物呵呵 备 一点。 嗯， 在官厅这个灰鹤谁来关心呢？其实大家都很关心。12月15号，也就是在周六的时候，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河北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还有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联合来这个怀来县林业局和两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们，在关厅水库越冬的这个时候，给这个关厅水库越冬的近万只灰鹤送来了这样的口粮。 嗯， 据说呢，这也是响应中共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强首都生态圈建设，北京和河北首次开展的野生动物保护救护合作。 我们在图片上看到，这个野保人员也是首次在关厅水库撒下了6000斤的玉米， 我跟你说啊， 帮助灰鹤过冬。 不说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图片，如果单看的话，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因为拿那个大铲子在往外撒嘛。 对。这个景象其实就是为了帮助灰鹤更好的在北京，尤其在关厅的地方度过这样一个冬天。 对，因为关厅水库其实灰鹤的数量还是挺多的，所以京冀两地的主管部门就担心他们这个 吃不好， 人员多嘛，鸟源多，所以他们就会食物短缺。嗯、 是 为了确保他们顺利的在关厅水库可以栖息，经过多次和多方的沟通呢，两地就决定向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关口前移，开展主动投喂工作，确保灰鹤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保障，这样也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去度过这个冬天。 嗯，我发现越大的动物有时候越存在这个问题。 是， 就是你看啊，越小的，你比如说养一缸金鱼，那鱼啊你不太愁，你就撒下去，它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觉得自己饱的，你知道吗？ 吃不了那么多，你给它的喂多少都能吃多少，把自己撑 死。 对， 但是大型的动物一般来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它吃不到， 对， 它没有办法主动去觅食，尤其在冬天的北方。 对， 所以这样的这个保护呢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看到啊，现在经过研究之后，这个专家们考虑到说灰鹤的数量和种群的密度，今年冬天初步计划投喂不是这一次，是3到4次、 嗯、啊， 从现在起每3周投喂一次，然后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啊，平时监测的情况啊，适当的调整一下计划。 嗯， 投喂的时候、啊、避免这个恶劣天气和种群数量增加出现食物短缺，同时要避免灰鹤对投喂食物的过分依赖。你看我刚才说啊， 对对对，这个度很重要， 你不能把它弄成家养的了。 是， 刚才你说投喂的什么东西来着？ 玉米、一次投喂6000斤。 对， 但是经过前期尝试发现，有人说投喂的玉米如果不脱粒儿，投喂效果就是最佳的，就它还要存在一些自己去获取这个、 必须它要 DIY 一下才行。 对，野生的这样的一种、 真给的太细了，是跟宠物一样， 得是粗粮，特别粗的那种，没有精细化过的。 是， 那河北省那边呢，负责投喂后的监测工作，记录灰鹤的数量和取食情况、及时了解灰鹤种群的状况，同时也要防止非法盗猎的情况发生。 对， 这次投喂也是经过野生动物保护人员的前期巡查之后，是在土木镇和桑园镇的接壤地带去投喂的。 对，这个投喂呢是科学性非常强的，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效仿。 嗯， 在这里呢，北京市园林局也发出了相关的提醒，提醒什么呢？嗯，不论是关厅水库还是其他的一些湿地啊，一些水库， 就是生活着野生鸟类的地方， 你要做到什么呢？观赏的同时呢，你尽量的不要干扰他们的生活。 因为有些比如说摄影爱好者呀，或者喜欢鸟的朋友们呀、他们可能希望说，哎，我过来玩一下，我是不是能看到更多的鸟、效果会更好呢？所以他可能会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去诱鸟。 对，所以 引诱。对， 所以这个文明观鸟拍鸟要尊重他们的习性啊。 对， 我们看到市园林局呢提醒当中也说了，你不要为了追求照片的效果采取这样的方式，就是一个是诱拍嘛，一个是扰拍、扰乱他的正常的生活。另外呢，这个说到野鸭湖和关厅水库区域是历年来候鸟迁徙的必要的通道，同时呢也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过境密度最高的候鸟迁徙停歇地之一。我们看到野生动物监测的数据当中显示说，2018年今年入冬以来，随着气温下降，大量的候鸟陆续到达了我们说的这样的区域，其中灰鹤就是迁徙候鸟的主要种类。他们在这儿停一下过路呢啊，大家对客人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要礼貌。 是， 其实灰鹤也已经是北京包括咱们河北这一带咱们的老朋友了。 是， 对，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 最后是收官在这个过冬的鸟类， 对，人类其实也会效仿鸟类，在冬天的时候去到南方，然后去过冬嘛。 候鸟啊， 候鸟群，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Laid concrete, melodies blowing. Don't care where we're going, but the just keep moving and take it all in.